自己的光盘行动，让以简养德成为我们的生活新时尚。品味一零三三城市健康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7月14日，星期五，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央视新闻，昨日，财政部和交通运输部印发《地方政府收费公路专项的债券管理办法》，规定政府收费公路只能通过发行专项的债券的形式筹集资金，且要专款专用。地方原有的各类交通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功能被取消，这意味着贷款收入、收费还贷的模式将不再继续。住建部目前发布通知，要求各地要有序推进特色小镇的规划建设发展，应保持小镇宜居尺度，不盲目盖高楼，不盲目拆老街区，不盲目搬袭外来文化。国务院扶贫办和中国扶贫基金会12日宣布，在全国启动顶梁柱计划，通过线上平台筹款及央企的捐配，以及首批6000万元的经费，将为全国15个贫困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购买大病医保。国资委和保监会等部门全程参与并监督，从捐款到理赔全程可追溯。 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带着轻柔的旋律，将我那逝去的记忆慢慢溢满心间，浪漫而又充满着温情的片段，如一张张光盘，一旦精心的读取，就会清晰的显现。带上耳朵去旅行，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每一座城，每一首歌都有它独有的味道。欢迎你在中电之后继续来锁定收听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酸匪。在节目一开始呢，要告诉你消息，现在只要拿起手中的手机，下载一个软件叫蜻蜓FM，找到北京区，选择品味1033，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品味1033，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然后呢加关注参与活动，就将有很多礼品要送给你。 阳光优雅的漫步一边的草坪，而你在诗歌墙底弹着专属琴，也会不停用那定时的秘密脸色暧昧的勾引，我已经开始迷失。火红的舞衣旋转在绿荫小径，连脚步都风浪鸣歌的声音，站在窗棂敲着平凡的激情，对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自己赢。脑子里跟随你突然的想念你，在被玻璃前的身影，一个一个看见有寂寞的你，跟随你突然的想念你，我对这爱抒情的任性。 装进小鹿平凡的心情，带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 的你，再和过以前的身影，只有孤单的梦与马德里。我的真爱是情的任性，喜欢你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再和过以前的身影，只有孤单的梦与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我的真爱是情的任性，马德里。 他骑着马，穿着个小盔甲，路人都在笑他傻，他肩并从笑声中掠过，在这早已和平的战场单枪匹马。他眼中高楼是巨人，科技都是魔法，头盔挡住了耳朵，听不见那些嘲笑的话，在这不属于他的时代，正义之下，沉默早已生了锈，头盔已经破了洞，其实精神早就没了笑话，他荒唐而疯狂，为你下的香料，散发几世精神微弱的光。二零年代的骑士，早已成为一具尸体，曾用生命捍卫的，还能捍卫什么？希望有生长之力，想当理想对着空气，从不说话。早已生了锈。

的生命当中都会遇到一些挫折，而当遇到挫折的时候呢，只有后退一步才能够看清前行的方向，暂时退却明辨利害，洞明世事，才能够更好的前行。退一步其实是心灵的一种释然，也是一种大智慧。人生的很多烦恼都是因为遇事不肯退一步。人生就像是一盘棋，制胜之道不在于几个棋子的得失，而在于占优势，不贪一时以地之威力，不在细枝末节纠缠不清，才是胜利之道，你说呢？ 世界里一场风暴，用飓风在预告，将无情侵袭孤岛，一头入他的怀抱，我忽然感觉到只能呼吸一秒，麻木地敲打架在他，生命对我已经不重要，发疯浪潮撕碎煎熬，能轰轰烈烈心碎也好，还笑我要知道他服了什么药，怎能瞬间将我放掉，连事故都让我找不到，还笑你知不知道我对他多么好，如果爱情不能到老，你也应该给我一秒，一秒去忘掉，经历一场风暴，用飓风在预告，将无情侵袭孤岛，你投入他的怀抱，我忽然感觉到只能呼吸一秒，叫大家在他，生命对我已经不重要，把风浪涛撕碎煎熬，能轰轰烈烈心碎也好，爱像我要知道他服了什么药，怎能瞬间将我换掉，连事故都让我找不到，还想你知不知道我对他多么好，如果爱情不能到老，你也应该给我一秒，一秒去忘掉，怎能瞬间将我抱，你也应该给我一秒，一秒去忘掉，

美的脸，仅仅失去我的泪，在远方，同个月亮映着谁的脸庞，和我一起歌唱，同看一道曙光。当黑夜沉睡，流星不断向心坠，默默许下千百个愿，陪我度过漫长夜，再远的远，陪我度过漫长夜，在远方的梦想，总不能不能被遗忘，天使的翅膀依然在那飞翔。 寻找你的天堂。

生不与陌生只是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就是伤痕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的爱 说只要心中有风景，何处不是花香满径呢？世界不可能处处鸟语花香，生活不可能时时都是幸福，世界给你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回应这个世界。天堂和地狱不过是一线之隔，世界越疯狂，自己越要淡定自若。每一颗纯洁乐观感恩的心，其实都是眼里有一个世界，心中有一个更美的世界，对不对？这里是品味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庄伟，我们下小时再会。 入睡前是否想过我，窗外星星闪闪烁烁，都不说话似往常，陪我想你一晚。 是情滔滔的转换，有快乐有不安。如果把曾经一生托付在你的手中，对你来说是否算是负担？我不怕为了儿子生气去还是平淡，只问你的爱温长，陪我想念你完。无名交往一段，好像打开了一扇窗，朦胧声开始变化，心情滔滔的转换，有快乐有不安。如果把曾经一生托付在你的手中，对你来说是否算是负担？我不怕未来日子生气去还是平淡，只问你的爱坚定吗？水中两茫，无数前世忙，无数前世否相忘，反反复复的不得想，直到心过你缠绵，都还没有答案，都还没有答案，都还没有。 天，你那边是不是晴天？ 西才是我们的家。回天 请问1033莫名不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华灯初上，在城区中心的人民公园和文化中心广场，有不少散步的人群，有幸福的一家人，也有甜蜜的情侣。最热闹的就属跳广场舞和健身操的队伍了，有动作轻盈的年轻人，有鹤发童颜的老年人，也有蹦蹦跳跳的孩子，可谓是男女老幼齐上阵，大家一起笑开颜。他们没有专业的舞姿，却跳出了三河人的骄傲和幸福。 请为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13号，高楼站对散乱污企业治理再发力，组织环保、公安、供电、工商等部门对域内未完成三清的企业再执法，坚持告知在前、强制在后的原则，要求相关企业于本周内务必完成三清工作，否则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及严重后果由企业自行承担。联合行动中，对于发现私自接电的企业进行了断电处理，同时将其列入黑名单，作为首批拆除企业。此外，高楼镇对群众举报的四处家具厂全部进行了断电处理，查封了机械设备，要求企业于3日内搬离。下一步，高楼镇将研究部署强制三清工作，并稳步推进整治工作，针对反面典型进行重点打击，以儆效尤，加大宣传力度，促进其他观望企业主动搬离。同时，高楼镇还将持续加大巡查力度，积极引导群众举报参与，严防漏网之鱼，让散乱污企业无处藏身。11号至13号，黄庄镇联合国土、公安、工信、供电、环保、卫计等部门共计50余人，集中开展散乱污企业三清集中清理工作，累计完成17家家具企业设备清除、集中存放工作。在此项活动的影响带动下，又有2家家具企业主动进行三清工作。日前，我市在市文化中心羽毛球训练馆举行为期2天的2017年全民健身日乒乓球比赛，共有13个市直单位70余名选手参加比赛。本次比赛分为男女团体赛、男子女子单打比赛，男女团体赛分别录取前3名给予奖励颁发奖杯，男女团体赛和单打比赛分别录取前8名给予奖励。7月6号，我市公安机关对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嫌疑人范某某进行了依法处理。范某某，男，1988年4月出生，系我市齐兴庄镇人。7月2号，范某某、刘某某等人到齐兴庄镇政府要求解决新增人口的口粮田事宜，因对镇政府接待人员的答复不满意，部分村民便用3轮车堵住镇政府大门，致使镇政府当日安排的中心工作无法开展。期间在做大量劝解工作无效后，镇政府工作人员准备挪开堵门车辆时，范某某等人强烈阻挠，引发冲突，造成现场一度混乱，镇政府3名工作人员受伤住院治疗。对此，三河市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依法对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范某某予以刑事拘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这种肆意践踏法律尊严、混淆公众视听、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极大地干扰了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转，阻碍了重点工作的有序推进，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必须立场坚定、态度坚决，严惩不贷。

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相见，映着你弹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不知道广播前的你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今天第二个小时和你一起伴随性聊到这个话题呢，说一说你曾经在哪一个瞬间特别想哭，并且说说为什么。你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孙伟，小关注就可以参与互动，一起来说说你曾经在哪一个瞬间特别想哭，并且说说为什么。 爱淹没了你，你才抓住了我，你逗留多久我没有问过，痛痛哭了你，你泪湿了我，你被谁伤痛，你从没有说。如果你没有去陪我到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说说你曾经在哪个瞬间特别想哭，并且说说为什么。这时候看到爱青萌说，生下宝宝听到产房外妈妈的声音的时候呢，特别想哭啊，我想可能这种哭呢是一种喜悦的哭，毕竟听到了宝宝平安健康的生了下来。还有一种是内心天生的愧疚感，为人父母之后呢，可能才会觉得做父母的那份不容易，才会觉得无比的愧疚自己的爸妈。对，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的那一夜，还以为是从天而降梦境，直到决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一开始我只是觉得你在那不经意心就拍过去，好可惜没发现我多大家了，忙着快乐吧，忙着在彼此彼此陌生到谁会是我们，总没想过这爱到现在突然期待，要证明自己曾陪你想起 really， 我胡思乱想就从今天起暗示像一个陷阱，却从未犹豫相信你真的愿意，就请给我惊喜吧。爱情到去没有预想的结局，那天起却变足了自己逻辑，我的怀疑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这那场就真的遇见 Mr. 是出发太久，我竟然迷失在旅途，我最亲爱的朋友，你让我再一次醒来，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我，来自这个世界，来自我们真实的生活，故事里始终都有爱，无论有什么样的结果，